鲜红的心脏，爱的祈祷，天使哨音吹响那警报，你行者在领跑，为生命的美好，攀上州大地，春暖花开早，紧闭的城堡，空空的街道，谁把自己光明掉了包？母亲那别伤悲，孩子请别哭闹，看天使降临深处蹲逃，坐饮那长青天鹅号，你匆匆披上战袍，生命不会被困在那孤岛，白衣青战鹅起苍黄涛，歧路风刀，相信那春天上哨迟到，爱努力不燃烧，英雄路很美傲娇，隔着屏幕向你向祖国问好。这屏幕向你笑。